可两边分，谁知恋爱需要专一，可是独自伴着两人，贪慕双方关心，考验双方的心，怎么陪衬？不懂陪衬，不懂陪衬，只想爱你，也想爱你。迷中的人，只想无人伤心，始终得我一人，怎可两边分？怎知相爱竟变相争，不愿日后代薄某人，天若是肯害人，准许一点偏心，掌心陪衬。只想爱你，也想爱你，未完结中，未完结中， 只好再等。 实难明，爱是无形，也像无灵，错在留情。当天已错，不想再错，刀锋似错，旧日再不可。